是学校的路很久没走，最近也换了新的工作，所有的追求是不是缺少了什么？想象着生活风平浪静，打开了窗户，突然想起你在的世界会不会很靠近水星？看鱼仔在遐收来收去，收来收去，我对你收来收去，收来收去，这几冬我的打拼甲认真，拢是因为你。花在风中摇来摇去，摇来摇去，我对你想来想去，想到半暝，希望我会讲，带你回来阮身边。心会乎我找到你。